是。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31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关于严宽恒为什么涉嫌窃占国土、伪造文书、房产假交易，最后是以千万重金来交保，严宽恒他就趁机来炒作说啊，这个就叫做政治追杀。不过呢，要搞一出小虾米对抗大金鱼，怎么演都不像，因为昨天我们节目上有来宾说，严宽恒他不是虾米，他是什么？他是一尾大龙虾。好，不过呢，今天有更多的国民党立委聊了起来声援严宽恒。问题是你自己不好好的解释说你涉案的争议，你光是去消费司法、去怀疑司法就有用吗？今天我们进一步，我们来追严宽恒他豪宅的这个部分呢，相关案情，为什么连严宽恒旗下公司林姓员工也是500万元重金交保？这位林姓员工他在豪宅案当中他的角色是什么？一切都要从去年中二补选炒得沸沸扬洋洋的土地地号是433-6来开始谈起，稍后我们进一步来揭开谜底。另外是有关于双鹰出访，蔡英文总统他出访，他正在美国东岸纽约，小英总统在纽约接受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所颁证的全球领导力奖。在乔燕的部分呢，我们也看到是纽泽西州的州长莫菲他也现身，可以看到台美关系一再的突破，带给台湾人士光荣感。而在回程的时候，过境洛杉矶更是重头戏啦，除了将会跟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来会面之外呢，这次啊叫做买一送20，到底是什么东西？据估计啊，有超过20位的美国国会议员说啊，麦卡锡要跟小英总统见面，我们一起啦，我们也想要在这个场合里面来跟台湾的总统有这样见面的机会。而另外一边呢，不是光荣感，是另外一个相反的词，是马前总统访问中国，那看他是如何啪的滴滴的，他在迎合中国要做的这个大外宣。武汉肺炎害的全球将近700万人死亡，有超过6.8亿人染疫。不过呢，马英九说啊，武汉防疫有成，这个是对全人类的贡献。他还跟中共来道歉说啊，是我们政府给你们造成的困扰。马英九这一席话，前疫情指挥官陈时中罕见他动怒开骂。昨天呢，马英九在晚上的时候，他也会见了宋涛，那重新提到是2015年马习会就有讲到九二共识，可是呢，重要的是一中各表啊，马英九他居然又没有讲，他又吞回去了，那怎么不敢讲嘞？马英九访中的行程从一开始我们讲规格是矮化的，到马总统自己矮化变成马这个，而你看两岸的论述的部分，他又去当中共的传声筒，当他们的读稿机，对国民党的冲击大不大呢？近期看到国民党的支持度其实已经是大幅下滑咯，会不会因为他访中又持续的下探呢？不晓得，稍后我们来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桃园市议员余北辰余将军。 贵人好，大家好。 好，欢迎资深媒体人王诗琪。 大家好。 以及今天我们要谈严宽恒的事情，我们要请教专业，我们欢迎律师黄帝。 主席大家好。 好，左手边呢，严宽恒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黄守达。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各位好，大家好。 还有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稍后还有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以及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国成老师会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从严宽恒以千万元的重金来交保来看，这个案子他牵涉到底是有多广？而这个林姓员工跟严宽恒妻子陈丽玲都是一样，都是500万元的交保金，他涉案的程度又是如何？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所做的房屋买卖提供的这些金流资金，我们都接受调查，未来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事情会接踵而至，因为严宽恒要参选立委，登记的党内提名，希望我会退却，心生畏惧，我希望这些要停下来，不要再这样子。 好，说到这个案子呢，我从严宽恒那一天的声明来开始看起齁。他说啊，我是合法出售我在沙鹿的住宅，合法标租国有地，因为我私人物品没有完全搬走，竟然就被认定是假交易，而且呢还要用这么大的一笔金额齁，1000万元交保齁，他认为这是一个司法的案件。那这样。 啡。 好，我跟你打个商量好不好？你房子在桃园对不对？ 对。 好，那你半价卖我好不好？ 我要怎么回答呢？ 那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哦，因为我都是套用严宽恒的这个内容哦。他说，那不然将军呢，我自己是住新北市三重啦齁，那我的房子卖给你啊，但是我房子继续住，这样好不好？ 那我为什么要买啊？ 对嘛，就是说他自己认为说，诶，我这个怎么会被认定假交易，他认为他自己说辞很有道理。可是问题是，只要我这样随便一问，就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在这里嘛，对不对？ 这第一个交易齁，你必须要合理。所以现在为什么要实价登录，就是怕有人在这个房价上乱搞乱报，不管是高报低或者低报高，就是要实价要公平。那么你用市价不到一半的这个价钱卖给别人，我说句实话没有错啦，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是呢那要是事实，我愿意赔可以，但是这叫真实的交易。那么如果我的房子卖给你之后，你里面继续摆放你的东西，我是付四千多万给你当仓库，我这四千多万是实在是放在口袋会咬人， 还是高鬼金价贺哦，因为那个不是是他们御用的设计师 吗？不合理嘛，这就不合理。我花了四千多万买了一个即使是半价的房子，买了之后里面继续让你放东西，所以他说我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啊，只是我房子卖给人家之后，我里面继续放我的东西，这有什么了不起？不是有什么了不起，那不合理啊，不是了不起了不起的问题，那不合理。因为里面的东西有多少钱价值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常常看里面的装潢，他卖这个房子光是装潢哦，可能就不止这个四千多万。里面装潢高级的大理石，还有那个我叫不出来的水晶灯。哇， 是因为刚刚我们在讨论了，他就说那是水晶灯，我说不是，它不只是水晶灯，它是法国皇室御用品牌的水晶灯。 那个品牌我连叫都叫不出来，因为我们实在是出入这个孤陋寡闻，没有看过。那个水晶灯加上它的大理石装饰等等，那个可能就不止这个价钱。好，你愿赔全卖。你全部卖给他，那里面东西还不搬走，这不是很奇怪吗？另外他一再强调说没有啦，我是合法的买卖，我是合法的租用国有土地，为什么要说我假买卖，为什么要说我窃占？我觉得这必须让大家，我们不要讲法律，我们讲常识就好。我的房子卖给人家了啊，这个地还是我在租，我还帮你付了20年的租金。 奇怪， 这不对嘛， 因为使用的不是我使用，我为什么要付钱？ 对，而且你为什么可以租？房这个地面上的这些建筑物已经不属于你了，而你为什么还可以跟市政府继续合法租有这块地？那是不是很奇怪？那不难让法官会去怀疑嘛，这是不是一个不真实的交易？不要讲假交易啊，这是一个不真实的交易。虽然你有金流，你有各种的手续，可是呢最后的使用权看来，以租约来讲，你如果不把这20年租约拿出来，大家觉得还没有觉得很奇怪。当你把这个租约拿出来的时候，那房子不属于你了，你为什么还要住租金？这就是怪事嘛，这就是怪事。另外他还提出一点，就是说这个保释金啊有问题。台南那个什么88枪击案，你怎么这么点钱？为什么我这个五年以下的轻刑，这几年轻刑，这不是你讲的，这不是讲没有判决之前我们不认为你有罪，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你是无罪。就是没有判定之前都不知道，那么是轻刑还是重刑，你又不是法官。那么一千万为什么会给严宽恒一千万？第一个，案情的轻重检察官会衡量，如果这个案情是很轻，是违罪，检察官难道是自己爽开多少就开多少吗？开一千万，开两千万，开三千万？看来不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律师，绝对不是随你喊价。这个是有所谓的案情涉案轻重的比例原则。第二个呢，就是这点我要恭喜严宽恒，为什么呢？因为法官看得起你，法官看得起你，对，这一千万不是随便叫价的哦。如果在那边说啊，余北辰，你这个犯案程度哈，150万交保，或是250万交保，我评估一下，那是我全部终身梦加起来也不够，那你关我好了，对，我没有那么多嘛，所以法官会评量严宽恒一千万交保，表示他认为以严宽恒来讲，一千万对他会痛，但是你付得出来。那如果说我这个保释金你根本不痛，那何必保释？就是你会痛嘛，就是一千万对你来讲可能会痛。那如果给你五万，他根本不痛。那如何确保你下次会到案？很多人说严宽恒不会逃了，他要选举，但对法官来讲，我必须要完成这个手续。这个保释金是换取你自由的一笔押金，那这个押金让你不会痛，那要押金干什么？所以我说这个一千万，严宽恒必须要很开心，就是你的价值在法官中经过他纵横考察评量收集之后， 你的价值要1000万才会有警惕，嗯，这就是警惕。可是说，哎，那法官这样很赚了，1000万随便喊。我告诉大家，如果严宽恒最后了哈是无罪开释，或是不起诉，或是没有这个案子，嗯，这个1000万要还哦。 对啊， 还要加利息，嗯，要加利息哦。这法官不是说我今天把你的钱拿来放在这个法院没事，你经过了半年一年之后，他是无罪哦。这个钱不但要还，还包含利息要还给严宽恒。所以说法官这个押金保金绝对不是信口开河，他是有依据的，否则的话那最好赚的钱的行业不变法官了。所以大家要搞清楚，不要被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这种谬论给左右了，所以大家要做个有智慧的人。 好，来我们进一步来看齁相关的细节，我先请教实习，然后再让议员来做补充齁。我们看这个部分啦齁，其实他齁，这一个状况里面齁，跟相关的案子包括呢涉嫌假交易买卖齁，即动处啦齁，然后呢窃占国有地的部分齁，要从这边来看齁，有一个433支柳，其实本来是一块地齁，不过特别啦齁，切一块齁，可以去租啊齁，433支柳，然后他就占用国有地。这个时序要从这边来看齁，林姓员工啦齁，他在2014年就占用了齁，然后当时并没有标租齁，但是呢在没有标租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有什么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不然怎么会你房子的地下停车场啊车道你就盖在这边哦齁，嗯。然后接着我们看齁，这个2017年齁，因为其实那个 Google Earth 很好用啊齁，你就会去看，诶，2017年的时候高尔夫球的小国岭齁，在这个490地号上面的一个小国岭就已经盖好了，他一样还是没有付租的那个相关情况哦，2021年呢严宽恒妻子齁，刚好不巧啦齁，本来呢这个地啊齁 ,350 坪然后租要78万多齁，后来降价变23万多之后，是林姓的这个员工呢去申标，但是最后呢标的人是陈丽玲齁，他们就标下，所以他说一切都合法，不好意思齁，前面你偷了多少年啊，6年半哦，大概6年半左右哦。 的确就你如果把那个时间序拉开来看，就会发现说当中真的疑点处处啦。就是刚刚贵雅给大家看的那一条，这一条国有地啊，他当初这个林姓的这一位哦，他的申请是说啊，我要绿美化，我要帮忙认养，嗯，维护国有地，然后所以让国有地可以维持一个好的状态。好，那他认养了，他的这个期限其实是2年，但是呢2年的时间到了之后，其实并没有归还啊，没有那个程序。然后在接下来的这几年当中，突然间发现，诶，国有地旁边的车道就是豪宅，就是在国有地的这个地方，然后地下车道也盖好了，国岭也盖出来了。诶，那很奇怪啊，对不对？那所以呢，因为你这个当初的认养人，然后你的这个时间序已经到了2年，然后并且又拖了好几年的时间嘛。那接下来的时间序是如何？接下来的时间序就是，诶，这个国产署就说，好，那这个地方可以让可以开始这个招租。那招租还没有开始招租的时候呢，严宽恒委员办公室就先开一个协调会哦。嗯，他这个严立伟召开的433之六的协调会，然后协调什么呢？就是要降低那个租金。其实国有地的租金哦是用公告地价来的，嗯，所以公告地价就很便宜嘛。嗯，但是严家觉得还是很贵，所以我要，哦，我要协调看看是不是可以调降。嗯，好啦，那就调降了。调降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招租了，对不对？那结果他可以招租的时候，不是这个当初绿美化的林姓的，因为是林姓的人申请的啊。结果到最后，这个去标的人不是姓林的这一位呢。结果到最后只有一个人投标，然后就标到的那个人竟然是严宽恒的太太。嗯，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不是啊，当初那林先呢？林先你还好吗？你在哪里？你当初不是？不是你要使用这块地的吗？ 老板叫我出面我就出面啦。 是嘛，嗯，那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诶，这个是第一个疑点，为什么林先不见了？那林先跑去哪里呢？诶，他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人头，还是说啊只是一个路人甲，他就好玩，然后到最后我申请了要承租之后，但是我没有出面标。好，那这个林先到底认不认识严家？他是苑林先生是苑里营造的负责人。嗯，那后来大家就想说，那跟严宽恒有没有关系？这张是严宽恒之前的名片。嗯，他 严宽恒的名片里面，他就是院里营造有限公司， 他们的事业体很多啦。 嗯，对啦，对啦，对啦，他事业体就是他涉足的领域蛮广的，也算是通才型的一个政治人物啦哈。好，他其中有一项事业，哎，怎么跟林先一样啦？其实就嘛是同一家嘛，林先恐怕就是他的员工啦。那所以这是当中人的连结，其实还蛮清楚的。然后呢，你在这个招租国有地，然后你侵占国有地，然后在国有地上面又盖车道，又盖国岭，还有一栋违建。其实刚刚看到的还有一栋奇怪的违建， 前面还有一个好像是招待所， 对对对，像是一个招待所，它是独立的一栋建筑， 没错。哎， 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是也就是说，恐怕在国有地上面有一些违法的行为，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当初在这个补选的时候讨论到的嘛。好啦，我们看完了外观，对不对？我们现在进入内观，进入内部，内部 就是我不知名的水晶灯， 对，就是你就是程度不好， 对， 有没有？ 我们来看一 下，我们今天把这个交给贵妇来形容，应该就是没有错了。 贵妇瞠目结舌。我跟你讲，为什么大家为什么我们可以拿到这照片？因为这个是设计装潢公司自己 PO 在网络上的。 对， 因为呢，这个作品是这一家设计装潢公司非常得意的一项成绩单， 他得到法国创新设计大奖。 没错，他摘下法国创新设计大奖的第一名。然后呢，他在他们自己的这个设计公司装潢公司的内文里面写到说，这个设计宛如电影中气派华丽的私人宫殿，然后是台中的严公馆。好，他有写严公馆哦，写得很清楚。家具采用顶级进口名牌意大利真皮家具，你看这个。 你知道意大利真皮家具要多少钱吗？ 我个人并不清楚。 我们之前啦齁，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份的时候我们讨论过，那曾经有找过那个室内设计工会的这个理事长来讨论齁，他说这几周差不多几百万啦齁，几百万起跳。就那个皮沙发 就这个皮沙发。而且你看他真的蛮豪气的啦，就是说你坐在这边跟坐在这边的人讲话应该 用吼的， 要用手机， 或是用无线电啦， 要用手机，很远呢。好，然后呢，最让人这个惊艳的就是这个水晶灯，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法国顶级水晶灯，是皇家御用的品牌巴拉卡，是吗？ 巴拉卡， 对，巴拉卡， 对，巴拉卡水晶灯真的很气派豪华，然后并且呢采用， 不好意思，我再报价一下哈，这个灯我有研究，我试着要去查，但查不到，然后我就现在回忆说那一个设计师说什么，我把袋子掉出来，我又听了一下，刚好在被打扮 key 条。这一盏灯要80万起跳，然后呢，我们今天团队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这个年纪轻轻的漂亮的美女，她跟我说：“哈，这是我的头期款，可是我还没有存到。” 人家只是一盏灯，好不好？ 我们可以买一台车。 然后还有不止哦，还有你看这个地板是黑色大理石，奢华壮阔、富丽堂皇的空间，采用黑色大理石营造出大气场。有吧，有感受到，各位 有感受到我散发出来的大气场了。 能量很强，能量很强。 好，也就是说它外面占用，然后里面极尽奢华，然后后来因为选举造成的争议就折价卖出去，但是卖了一年的时间它其实并没有交屋。通常我们买卖房屋的话就是要点交嘛， 对， 点交，然后你要那个权状我们都登记完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房子的钥匙给你，从此以后这个银货两讫咯，以后这个房子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你的责任哦，就是买家的责任。可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完成这个手续，看起来严家的这些装潢啊，这些花了这么多钱的，都还在这里面，严家的私人物品也都还没有搬走，所以检察官才会觉得说，是不是当中有一些奇怪的点在里面，怀疑有没有可能，你还给人家折价售出，然后你值钱的又没有给人家搬走，然后如果你东西不搬走的话，其实如果万一啦，我听律师分析就说，如果那栋房子发生什么有这个火灾或干嘛的话，那个因为没有移交，所以还是你卖家的责任欸。那何必？那我卖了之后，我赶快要把钥匙给你，要赶快点交啊！他为什么没有做这些事情？很奇怪，所以这些都是检察官追出来的疑点。 那严宽恒，我短短讲，就是严宽恒为什么要立刻讲说这个是司法罪杀 ？ 司法罪杀，嗯，这是膝盖式的反应，而且我觉得他演的有一点过猛，他还演到说啊，检察官拜托我了一小时，叫我赶快交保，没有，检察官没有在拜托人家交保的，不管是你的案子或者是其他案子，检察官不会拜托人家花一个小时拜托你交保了。 嗯，好，来袁之，我先请教你了哈，因为刚刚讲到这个豪宅的那一个部分了哈。你房子都已经卖给别人了，事隔一年之后，然后你的东西都还没搬走，你可不可以帮他讲了一个合理性的说法？ 因为我觉得这也不能够讲说他一定是假交易啦，因为交易本来就是说你我东西卖给你，对不对？那至于说后续是怎么样，我们两个约定就好了。 你觉得很合理是不是？ 第一个，结婚他有可能那个东西不要啦。对，就是交给那些人去处理啊。 你小心哦，人家搞不好很好哦，很珍惜啊。你说不要了， 你不能这样子就说人家是假交易。我觉得目前的他都是还是解释得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人家在质疑说，那为何你我已经交易的话，那连焕恒他太太还要去帮忙付那个土地的租金？说那也说这个也有问题。但是这个版就是双方合意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皇帝卖我一个房子，结果他那个他的房子之前有租一个车位。那我就跟他谈了、啊、我就说那个车位是你跟某某人租的那个租约，那方便起见那个钱还是你继续租，那我就把它换在我的。 我讲一下、哦、就是说法律上不一样，车位是我跟私人签约，国产署它是国有土地，什么情况可以招租呢？你可能在上面有建物，你有优先权、所有权是你的、所以你国产署的这个承租不是说我跟你可以私相授受，不一样哦、国家财产的租约它是看有一些，它有一些情况是说啊，我在这边过去有使用的现状，所以我先国产署就先标给你，但是刚才袁之举的例子是租一般车位， 对，私人，对， 这个完全不能类， 对，但是这个也不能够据此，就你也许说他有那个有问题，但你不能据此说他一定是假交易， 那个问题，那个 那不能说他是假交易，所以我觉得说检方如果认为他真的是假交易，应该要提出更积极的证据。目前看起来他还是可以解释得通，就是说这是一个民间的买卖嘛，那我的东西要不要放你那，或者我什么时候搬走？我觉得这个不能讲说他一定假交易，更何况他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搬走，他什么比较重的东西啊，钢琴啊，什么都搬走。 哦，而且你有去问是不是？ 有，而且、而且 其实他还搬走了什么？你再跟我们细节透露多一点。既然你有去打听嘛， 他有比较重的东西都搬走，然后再来就是这段时间之内他没有回去过嘛，因为检方也有跟监嘛，然后所以他也没有再回去过了、所以后续的买家到底什么时候要去处理这个房子以及里面的物品，那当然就是尊重买家。然后很多人讲说，那为什么这房子看起来9000万，买家只花4500万，怎么可能、就是因为这房子有问题啊，它是一个有违建啊，然后被盯到的一个标的物啊、所以 那如果是违建你会买吗？ 如果价钱比如说一半，然后呢有价值，我当然会买。 但如果那个房 子、但那个房子如果说最 等一下我们进一步聊齁，你会知道说那个房子的状况不是简单的说它可以维持原状你就继续住，而不是那样子的一个违建，对不对齁、那来我先请教议员啦。 是。 在这个事件里面齁，你会怎么样来看？因为其实这齁拖淡薄啊顾啊齁，那这个案子据说是什么去年的2、3月有人检举嘛，那到现在整个案情的发展你的了解是什么？ 其实为什么检察官齁会去启动这个涉嫌假交易的这个侦办齁，当然就是因为整个过程有很多不寻常的点嘛。刚刚几位来宾其实都有提到，我们来看这个时序。这个时序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严家这边就是去承租了这一个就是国有土地的部分。然后但是在承租之前，其实他已经在这块国有土地上面累积了很多既成事实，包括什么？包括像是车道，包括什么？像是打高尔夫球的果岭、小果岭等等。那这其实很显然的，看起来它就是一个知法犯法的法律游戏嘛。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实务上涉及到这种国有财产的承租、借用、使用等等，都知道说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你要去标租这个国有财产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其中一种状况就是上面要有继承的事实。你上面可能已经有了违建了，或是可能已经有了设施了，已经在使用了。因为有这种状况下，法律才会可能允许你再特别的去标租，或是特别的去使用。那在这块土地上原本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就回顾它的这个时序来说，原本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后来呢，一步一步累积上来之后，最后才有这个就是标租的事实、标租的行为。所以很显然这其实是一个经过计划过的啦，计划过的过程。那尤其我们看到他去标租这块土地，他为什么会这件事情引起那么大的讨论，引起那么大的争议，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相对剥夺感啦。 到底这严家他们当初标租这一块土地的时候350坪，这些都是公开的资料、公开的资料，350坪20年，他一口气就是缴完20年的这个租金，350坪20年花多少？23万。 对， 23万，我想这完全超乎就是所有人一般的尝试啦。啊，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去标租承租国有土地本身他用公告地价计算，所以非常的便宜。350平20年23万，它是什么概念呢？一年大概1万多块而已。 11000多。 嘿，11000多块。 对。 然后一个月甚至不到1000块。 958块。 950块。 1天31块钱。 一平齁、其实大概 2.7 块钱啦。啊，所以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代表说，就是对大多数一般人来说，看到这个状况，当然会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也才会有所谓相对剥夺感的概念。尤其是其实我们回顾刚刚所出示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庄园啦，我想用庄园来称呼应该并不为过。 合理啦，因为豪宅是一栋嘛吼，人头前迄块够国礼啦， 里面都有真皮沙发的、都还有水晶灯的，用庄园来称呼应该不算过分啦吼。那在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部分，其实涉及到违建。这也不是我自己讲的，这台中市都发局当初在透过新闻稿所发布出来的。它涉及到国有地的违建两处，占了52坪。然后在它建物违建地下室的部分呢，有58坪、是会涉及违建。那可是大家回顾过去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发现有违建这个事实已经这么久了。但是有做任何的处理吗？有一次就是他就是 警卫的、 他就是把警卫室和大门的违建拆掉、拆除，然后现在换成就是放上很多小盆栽嘛，盆栽树把它堵起来，就这么一个动作而已。 来齁，这边是大门嘛齁，这个拆了对不对？那议员我请教，这栋咧，这栋咧，这一栋说是类似招待所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目前全部都还在啊， 都还在， 目前全部都还在。那所以为什么会一再强调相对剥夺感？我们自己在议员在地方基层服务，其实会遇到非常多就是违建的陈情啦，或违建的检举。那对一般的市民来说，遇到违建只要是施工中的一定都是即报即拆，然后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有危险的，甚至有重大争议的，全部都要处理。甚至在去年的时候，台中有知名的建商本身他有地下停车场超挖的状况。那在这超挖状况里面呢，当有人发现之后，他仍然也是要求停工，甚至仍然要求去改善去做处理。这是一个很有名很有代表性的建商。但即使如此，发现到违建，发现到有超挖，其实都还是照依法定的程序要来做处理。可是为什么严家的这个状况呢，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的动作。那所以我想这也难怪，当这个9000多万的资产被用半价4000多万卖出去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去质疑它背后是不是涉及到所谓的假交易。 好，你说剥夺感的部分齁，我今天做了很多的功课齁，我找出一篇齁2021年12月24号温朗东写的文章齁，他就是告诉你说那个标租有什么样问题，我们刚不是讲说78万变23万吗？他的23万是什么齁，他的底标的权利金是233280。然后呢，你知道严家最喜欢什么？他们最喜欢吉祥的数字，所以他就标了一个236688688，让你发的一个数字就标下来了。那进一步来看，他就说奇怪啦，那你窃占国土剥夺感在哪边？你一开始豪宅开工是2012年开始算，前后要9年的时间哦。然后他在讲，那我们一般去对比普通老百姓的话会是怎么样？告诉你，某咪郎某个贾先生他是2000年8月的时候，他占据了台中太平区国有土地大概多少？ 9.2 坪。然后呢干嘛？放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年不到被举发，法院判他有罪，拘役50天。另外一个某丙他占据国有土地 1.8 坪。1.8 坪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这么大，就这么大，这么小的意思啦齁，不到一间这个化妆间，拘役30天齁，然后呢富甲一方的严宽恒还有严家成员窃占国有土地350坪，盖了豪宅的大门齁，时间长达6到9年，不但没罪，还可以大摇大摆的向国有财产署去申请标租，你不觉得讽刺吗？来律师。 确实齁，老百姓的感受，因为我们办很多刑事案件上面，老百姓有时候他是 种菜，他就围起来种菜。嗯，啊，我这个种菜其实没什么产值，但是围起来有一些他都认为这个就是田地嘛， 生活乐趣、啊。 然后被举发之后、嗯，警察就来抓人了，嗯、说因为这是国有地啊，嗯、你去占国有地就是窃占罪，那就被移送法办。所以刚刚讲的这个相对剥夺感，就是说，哇，原来原家的350坪后面虽然有合他所谓的合法承租，你前面那一段的使用是没有承租的时候还在使用，那一段时间就是窃占的问题。现在台中地检署他分案里面有一个叫窃占国有土地，就是因为他前面那一段没有合法的权利。那我要讲是说，这个案子里面，其实我刚才提到一点，刚好跟今年最高法院大法庭对于立委的职权是不是这个所谓的职务密切关联性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嗯，贪污的认定哦，如果这个433/6的国有地，也就是说严家他当时在立委的时候开的协调会，嗯，对于租金高低有意见，对于如何成招如何标，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施压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介入也好，最后得标的是谁？他太太。嗯，这个是配偶欸。 对啊。 所以这一个部分，你对于职务上面有没有密切关联性？我这边呼吁哦，台中地检署在这边已经查扣了相关文件，对于当时立委协调会的时候，对于特定个案433/6国有土地，有没有在里面利用立委的职权，这个职务密切关联性，在协调国产署的时候，导致到最后他太太可以得标。这个部分是贪污治罪条例的问题，不是现在在谈的轻罪，什么窃占，他跟你说啊，不符合比例原则啊，窃占才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然后伪造文书也是5年，怎么用那么千万招保？那我们就让他民实相符。民实相符是什么？如果是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也好，违背职务受贿也好，他都是5年以上、7年以上的重罪。所以在这个部分，台中地检署已经相兵分，我认为9张搜索票查扣到了证据资料，要特别去比对这个立委的协调会，严宽恒当的立委的时候，433/6国有土地它的来龙去脉，到底在立委的职权有介入多少？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有国产署的人员被传唤，我认为国产署人员为什么在这一波兵分多路的传唤里面要被找进去？它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同步的隔离全部叫来，就避免后面的串证嘛。我一次全部都问，他可能好几个检察官，他就好几个检察官同时去问。他这些国产署的公务人员已经到侦查庭去作证，他目前是作证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受到一些外力的干预？以前不敢讲，在里面隔离的同步的侦讯完之后所讲的话，让案子有没有可能去查？我认为说立委协调会这件事情，刚好今年大法庭才统一见解，今年大法庭才做了这样的一个判决，说那个是针对林义士，但是林义士案他的所有立委都一样，对所有立委他的职务密切关联，他的职务性质，协调会就是协调会这个职权，跟你家里还可以得标这个土地，国产署的土地会不会有密切关联性？这是我认为今年刚好这个见解，统一解释法令之后，拘束所有司法机关。台中地检署现在我再次讲强调一遍，今年才做出的判决，大法庭拘束全国，拘束全国，所以立委协调会这件事情要特别厘清，有没有贪污治罪条例问题要特别讲。另外一个是什么？国产署的公务员被找去。严家过去对于公务员有没有相关的施压，有没有相关导致公务员被判刑的？有啊，台中高分院。嗯，台中高分院当时是这个消防局的官员，他在做消防安检。嗯，刚好有一个这个业者。 只要中国一听到你是骑墙派，你是独派，你是卖国派，你是叛国派，就是这样子。所以这还有什么表？这还有什么共识？ 严家的这个服务处的秘书特别去关心，嗯，这他上面还特别写立法委员严宽恒及议员严立敏的秘书，嗯，特别去关心他们，因为这个消防局的官员怕说我这个消防安检没过，那会被骂。他后来篡改的这个内容，嗯，篡改的内容，他后来是认罪的，这个伪造文书部分他认罪。为什么？我官员害怕被严家严宽恒立法委员严宽恒议员严立敏。这个服务处秘书而已哦，还不用他们本尊。嗯，我害怕被他们骂，所以我去篡改了个内容。后来他被判贪污，欸，我说他被判贪污，欸，所以严家在地方的实力，你看公务员在里面，这法庭上面的政策，欸，他就是讲说是因为严宽恒、严 严宽恒、严立 敏的秘书， 我怕被他们骂，所以我去篡改了消防安检的内容，后来被判贪污。他说他认了伪造文书，法官说不是哦，你这个是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啊。如果是伪造文书是五年以下，那如果是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是五年以上，是重罪。重罪的部分，你看他这个消防局的官员警消一辈子的公务员保障没有了，同时他还要进去关。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国产署的公务员也被台中地检署找去里面侦查庭里面，针对严宽恒同一日都被找进去里面做侦查的动作。第一个要先厘清，当时这个433-6国有地的标注过程里面有没有职务密切关联性，就是今年大法庭讲的贪污治罪的问题。第二个是公务员有没有被施压，我认为不要公务员不要再出来自己扛了，被施压就讲清楚，到底是谁教唆的，到底是谁施压的，责任不要再叫公务员自己扛，公务员自己被判刑干什么，应该是谁做这件事情。如果严家在这边有不当的实力的干预，公务员也应该勇于自保。 袁之啊，你的秘书有没有这样的实力去跟他讲一下齁，然后人家就怕，因为怕被叶元之骂齁，然后所以呢就可以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消防安检齁就没关系，这个没关系，我来偷偷改一下资料，你有这个能耐吗？ 我们当然不可能啦，就是出于选民服务还是会依法行政啦，但是我觉得还是拉回来，就是这个案件啦，这个案件主要是两件事情嘛，一个就是说检方怀疑严宽恒假交易，所以办他就是伪造文书。第二个案子是说他窃占国土啦。好，所以这两个案子呢加起来呢就并案，就是交保1000万交保。那 搞不好还有其他案外案呢，我们不晓得啦齁。但是我问你、 目前就这两个。 你现在的说法，我感觉上你其实是愿意为严宽恒的清白来做背书嘛，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目前讲起来，他认为说这个就是真的交易嘛。那刚刚讲说、 所以你还是替他背书嘛，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去选择相信他，因为这4500万啊，刚刚当然就是这个房子可能价值之后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但是他是连同土地一起卖嘛。所以他那这个就是买卖双方合意都就 OK 的东西部分嘛。第二个我当然也是觉得1000万交保，这个交保金真的是有点过高啦。比如说 如果你有66笔土地建物的话，你应该也可以获得差不多的待遇。 因为有时候交保金不完全是看你的财力啦，有时候会看你犯的罪啦。那之前也有一些他有人窃占国土嘛，比如说窃占几千坪的土地，然后卖种了几十年的槟榔才罚9万块。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窃占几千坪的土地，然后最后也是罚8000块。就是说这个罪责我觉得很不相当啊。那再来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那个这一次侦办当中是密不透风的，就严宽恒被侦讯是没有人知道，可是没多久马上这个事情就全世界都知道了。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人刻意在放这个新闻出去，在带这个风向。所以大家可以去怀疑说严宽恒有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去怀疑说这过程当中有没有政治办案嘛。所以国民党现在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特别是时机非常敏感，就是严宽恒他才刚登记没多久，马上这个案子就出来了。然后 听到这办案叫你干单哦，今嘛我的第六天啊，呵呵，咱会当出动啊，然后都不用前面有一些证据资料。 如果用这个逻辑来讲，台湾每两年选举一次，今年刚好没有选哦。如果是去年就办了，他就说你看为了影响九合一大选。他如果是今年办，他说你看为了明年，那明年再办，他说为了影响后再。因为两年就选一次嘛，所以这个逻辑完全讲不通啦。就是说，我叫台中地检署，我要再讲一次他的声明，他讲什么？法律没有假期啊，你不能跟我说，因为有政治关系，我就给你放假、法律是我这些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嘛。今天如果我要这样强调一遍哦，国民党一直在攻击说啊，检调啊，政治办案。我觉得不要这样子乱砍拖，9张的搜索票都是法官看过，检察官收集的证据，法院在里面看完之后说啊，这个证据，我跟你讲，这种瞩目的案件。法官的想法是什么？非常保守哦。如果你今天要发动一个搜索，你证据没有办法满足，这以后都会被检视的。这个前立委的公馆，或者是哪些官员的处所，我要去发动搜索，检察官申请搜索票申请的那个申请单来了，法官他会看，你没有指定特定哪些地方，你要告诉我这些地方可能有什么，他细都做到细到什么，这里面可能会不有没有，譬如说契约，这里面会不会有账簿，你要把它具体指明到这种程度，然后我目前的证据说这个案子涉及什么样的不法，法官审到这么详细的情况之下说，好吧，你现在已经搜证到这种程度，我认为有必要性，我才会核准的，因为这种案件以后如果起诉之后到法院去，阅卷都会被摊在阳光下，法官他现在搜索票如果随便乱发，以后政治案件都会被骂、所以法官在现在法官要核准搜索票，尤其这种政治案件不容易，所以严宽恒也好，国民党也好，一直在骂说啊，检调民进党政治打手荒谬啊！ 九张搜索票都是法官发的，如果今天证据没办法说服法官，九张搜索票绝对发不出来。所以国民党在这边做这样的一个政治转移，帮严宽恒背书，我认为非常不智。 其实我就要补充一点啦，就是很多人尤其国民党帮严宽恒背书讲这个比例原则，其实根据这个比例原则呢，其实反而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严宽恒他也毕竟是这一次登记参选的几百人当中的其中之一而已，有什么必要要在这个时间点花那么多力气来去针对他这个人？尤其今天他的这个案子，他的交保金额1000多万，其实你如果是一个身家十几亿的人，交保金额1000多万这是刚好而已啦，就是本来交保金额呢，就是衡量不只是你的罪行，也包括你犯罪行嫌疑人的态度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资产，这是一个综合的判断嘛。那所以你完全用这东西来说违反比例原则，我觉得也是很奇怪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刚刚已经暗示到已经提示到一点，就是在整个过程背后它可能涉及到的远远不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个罪名，可能不只是就是窃占，不只是伪造文书，甚至他9000多万的资产用4000多万就是低价出售，这背后是不是有假交易的问题，甚至是不是有逃漏税的问题，他是不是会涉及到相关衍生的租税刑法，是不是会违反税罪竞争法，是不是他有可能会有逃漏税的相关特征相关的问题，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连带一起思考的。所以我觉得要用比例原则去帮严家逃跳脱并不是那么的合理，而且他花了那么声明里面特别提到说他们1小时的时间想要来澄清自己的清白，当初苏志芬的时候就是花了250个小时呢，如果你的清白这么值钱的话，为什么你不愿意继续留在地检署，为什么你不继续抗争，而是这么容易就妥协？难道严宽恒你的清白只值1个小时吗？ 好，说到那个比例原则我要补充说明一下，严宽恒有讲啦齁，他说我不就是伪造文书跟窃占国有土地吗？有那么严重吗？齁，所以他就说那个学甲光定案开了88枪那个涉案的嫌犯6万元就交保了好，有没有6万元就交保？有这件事，但是不好意思齁，那个宽恒委员你应该要 update 一下齁，这个其实进度早就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时间2022年12月16号齁，我们看那个6万元交保的是郭姓的这个共犯，这个共犯呢他什么状况齁，他跟这个阳性的嫌犯，他是交枪的嫌犯，然后他就说啊，我是因为有一个人啊叫我要去移动那个摩托车，然后要擦一擦，所以他是帮忙有类似湮灭证据啊齁，他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怎么会跟枪击案有关呢？可是调了监视画面之后发现说哎呦跟他所陈述的这个内容啊，还有呢就是他们认为说湮灭证据啊齁，帮持有枪支嫌犯啊，可能这些相关的罪嫌不一定能够排除，而且呢他为什么跟这个刚刚讲交枪的阳性嫌犯两个人供词居然不一样，所以怎么样，人家早就已经被收押了，是不是 update 一下齁？所以我们看啊，这个国民党在说什么啊，大炮打小鸟啊齁，这是赖世宝讲的齁，那包括啊张思刚啊罗志强都有跳出来啊，罗志强供什么呢？1000万元交保，陈水扁才200万齁，然后呢张思刚讲什么比例原则，为什么之前那个台南议长邱丽丽只有152元交保等等齁，那我请教宇修老师怎么看？ 原之还有大好政治前途，所以他刚才讲的其实很保守，我们选择，他说他选择相信。 相信 应该是选择性的相信了。也就是呢现阶段严家告诉他多少，他呢基本上用拼图的方式呢不敢向这些人帮他背书哦。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盘点一下吧，那些年国民党追豪宅的人还有实地物，最后的结果第一个口才辩己如李正浩，2015年王如玄军宅案争议的时候李正浩挖名倒灰啦，为什么直接被打脸，你还敢背书吗？而且呢王如玄后来那一年的总统选举是怎么样输，第一个，第二个，袁志豪在这些东西要道歉，你是当事人。2019年11月15号发生什么事情？韩国瑜豪宅案嘛，全部的发言人来说啊，有人问他资料啊，结果某周刊记者说没有啊，这个公报我们就查到啊，结果发言人团灭。严志豪跟我讲，那天我没有讲话，因为呢我要陪呢李佳芬去日本，闪过。这就是呢叶元之的智慧啊，知道呢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接下来就是什么呢？严宽恒杀入豪宅不就两个发言人吗？两个发言人从头到尾都说不清楚讲不明白，请问啊选举结果什么输哦，王如玄输，韩国瑜输，严宽恒输， 就不要讲林芝庙，林芝庙啊就一直跳针嘛，国民党一堆帮他背书嘛，这个是下一个未爆弹的、啊、都说司法追杀嘛，接下来是什么林明真嘛，林明真的豪宅案林嘉欣鬼打墙讲了半天还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能买房子吗？盘点完了，现阶段呢五件案之中四件的结果就是选举结果对国民党不利嘛，所以现在瞎挺的人或是呢一副要帮大哥维持的人，你们考虑一下、哦、会不会团灭，会不会呢全车人都翻车，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嗯啊，谢龙介现在就衰啊，因为台南市议员林益廷今天查了一个证据说啊，诶啊，难道国民党辩护的人呢，你们地方派系都是用这样的方式，与其说叫相对剥夺感，不叫特权啊。诶诶，请问谢龙介做什么事情呢？听到朱国有地就是便宜到爆的象征，谢龙介在北区公园这种蛋黄地带租国有地干嘛？盖民宿，一个月有多少？只要租金交多少钱？1500块。贵雅是台南人啊，在这种蛋黄区盖民宿哦，一个月租金1500哦，我告诉你啊，一个上午就赚回来。或是啊，我跟啊定啊去啊，一趟台南呢、啊，连本带利啊就赚回来。我就要问啊，谢龙介，你为什么是你身份吗？你为什么可以租到这么便宜哦，蛋黄地带哦，1500哦，然后发大财？所以我讲的什么叫最新的民意？跟各位说，背书的不是只有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中天呢现在做了一个入口民调，直到呢现在呢录影前呢，我们可以发现啊。严宽恒在马的平行时空之中呢，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副写照。中天说了，相信严宽恒、支持严宽恒多少，高达 84%。为什么？我不知道是意识形态还是灌票了，还是说呢？ 他们的同温层呐、啊， 对对对， 的同温层、 啊。林静怡啊，就只有 7%， 这是第一个。OK， 平行时空。如果呢，你们愿意去做这样子的民调，公信力，或者是说呢，告诉大家这是铁板事实，那么没关系，继续做下去。最后的地方是啊，啊，什么叫做呢？提油救火。昨天呐、啊，有台的这段节目呢、啊，这位名嘴告诉他什么？说呢，这三个检察官呢、啊，分别是林静怡的总干事跟副总干事，然后呢。原则上说什么？这就是政治操作。请问这不叫造谣？什么叫造谣？以我了解，林静已经收集了所有资料跟证据去提告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事实。请问这位名嘴有查证过吗？综上所述啦，是不是政治操作？公道在人心，民众呢基本上不是理盲，内心都有一把尺啦。 我觉得严宽恒其实在国民党内齁应该是人缘不错，人缘不错。柯志恩齁，因为我们之前聊像是澎湖的议长啊，云林的议长不当差吧齁，可是严宽恒很多人来声援哦，这是柯志恩。柯志恩写说，认识宽恒多年，始终他是一个非常有义气齁，又非常贴心照顾人的朋友齁，彪哥水饺出新口味，T直接分给大家吃。假人水饺爱行人一道， 在不？吃了水饺， 然后呢，大甲妈绕境的时候，他也会小招呼，进来哦，进来哦，让金妈的肖妈做哦，希望你们可以来上香祈福，好、哦，所以呢，他在帮他喊冤说，这跟完全哦不符合比例原则，怎么会是千万元交保呢？再加上严宽恒才刚刚登记参选，怎么可能会有逃亡的嫌疑？柯志恩讲了很多，但是他不就本案。他没有办法做本案的这个攻防齁，他就是在讲说他是个好人呐、啊。啊，请教一下之前那个我们讲的那些案子有没有存在，窃占国有土地是不是那个事实在发生，他们家有没有违建，有嘛，都已经认定过了齁。那我是想要请教律师是这样齁。国民党也发了一个这个脸书文啊，说有三大疑点啦齁。那一个疑点是说凌晨五点突袭式的搜索怎么可以这样齁。那第二点呢，他说违章建筑不就只是行政权而已吗？为什么司法要介入，行政罚就可以了，把它搞成一个重大的案件、哦、那我请教你怎么样来看。 国民党理盲到一定程度齁，瞠目结舌。为什么啊？里面它不违章建筑绝对不会让检察官发动，如果只有违章建筑。窃占国有土地是刑事犯罪。我刚才讲的连种槟榔的都会被罚，连堆杂物的都会被检察官起诉之后法院判刑，这叫做刑事犯罪。他不是只有违章建筑啊，所以国民党这边我对理盲乱挺乱瞎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检察官在这边的办案，我要讲齁，这个案子我之所以所谓1000万到底合不合理，在刑事诉讼法上面，你对于一个人的交保，交保是一个他前提叫做犯罪嫌疑重大。 那可能有串证灭证逃亡的疑虑的时候，但是没有到羁押的必要，我就用交保的方式。那交保的它衡量是什么？第一个，不法所得，不法犯罪所得。这个庄园齁，刚刚贵妇特别讲到了，一盏灯要80万，嗯，一套皮椅要100万， 对， 你说1000万对他来讲算不算很大的负担呢？你看半夜可以不银行没开的情况之下，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抽完。嗯，我相信在座各位齁，也许我自己想象啊，就是说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在半夜银行没开的时候， 没有想象，一定 可以筹到， 白天也没办法。 来啦，让我们做一个民调啦，有办法的举手啦。 我认为 袁姿有没有办法在三更半夜银行没开的时候筹措1000万，然后交保金，有没有办法？ 不吃不喝200年吧。 我有办法，张宇韶，我会跟他借。 你有没有听我借？ 所以我看在大家的常理是这样。但是严宽很，检察官其实没有低估他，欸，因为保金的意思是什么？要确保你不会串证灭证。如果给你100万，好像看不起严家的这个势力一样啊。所以他要相当，他就是相当，我要确保你不会串证灭证。所以国民党在讲比例原则真的乱用。如果他给他很低齁，才不符合比例原则。应该说1000万来讲，对严家来讲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对大家来讲是难如登天的事情，但是对他其实是相当的。所以比例原则，另外一个是说拂晓出击。如果大家有在看刑事所有的侦查，尤其在比较重大瞩目案件，搜索为什么要拂晓出击？搜索它的隐匿性，我今天如果要搜索你，你就比较唱和啊嘛，所以我一定是出其不意。然后他为什么要集结？因为我要兵分多路同步去。如果我今天只搜了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就灭证了。我举例来讲，当年的灵异事为什么搜完之后没有找到，后来说什么潜藏在水池里？ 对， 他就可能有些消息打草惊蛇，因为 他每天那个水池啊，还有记得有用烧的，还有冲马桶的，有没有？ 清明节快到了，最孝顺就是他烧的是真美金的，真美金的。所以其实这样子讲起来，当时周刊已经报了几天，那些串证灭证就开始了。所以今天如果为什么检察官要搜索，发动搜索之前，我的法定程序要向法官请票，请完票之后，我还要找机动组，我还要可能找警察协助，或者是找其他的所谓航调处，这些人来集结完之后，才同步兵分多路去搜索完之后把人带回来，避免串证灭证，这是最基本的尝试。国民党在这边的回应是说，哎，为什么半夜拂晓出击？你都没有看这段时间所有办重大案件或者是相关瞩目案件的时候办案的方法嘛，其他案件也都这样啊。如果不这样子办，我们才说你在放水，这才是不符合比例原则。 没有，其实齁，律师真的小看国民党了啦。国民党都知道怎么样会违法，怎么样不会违法，这就叫做情义相挺，绝对不是理智相挺。如果用他的理智去，这哎，佛晓攻击，我们军中打仗都是佛晓攻击，有人在那个吃完午饭之后告诉我要攻击你咯现在开始打，没有嘛，出其不意，奇袭才会产生效果。另外我讲他为什么讲说违章建筑，违章建筑跟占用窃占国有土地是完全不一样。违章建筑是说我家已经盖好了符合规定的房子，我给他伸出一个廊檐，长出3楼，上面搭个棚，那叫违章建筑。可是这个土地自始至终是国家的土地，你已经知道它是国家土地，然后把它硬盖了一个房子出来，那不叫违章建筑，欸，那叫窃占国土，欸，违章建筑跟窃占国土根本是两回事。所以说国民党这个声明，哦，那就叫做什么你知道，那叫做情义相挺，绝非理智相挺，围绕周围绝不切入跟法有关。所以看不管是柯志恩啦，啊，不管是罗志强啊，不管是国民党中央所发出的，都叫做情义相挺，那我就挺你。那至于说如果你真的犯法了，那就犯法了。对，我没有挺你犯法哦，我挺的不是犯法，我挺的是同志，我挺的不是跟法律对抗，我挺的是党内的情感。所以这是高手啊，我跟你讲，他绝对不会去设法，因为设法的话会让2024整体国民党的选盘崩盘。 昨天我们的侯家军的吕家凯议员说了许多真心话，居然说什么严宽恒就讲清楚说明白嘛。 他比严姿齁真诚。 对对，我的朋友看了这一段之后，基本上替他很担心啦，说呢我们这位吕家凯议员会不会收到消波块调式、哦，是调式齁，一种暗示或者是说的人啊你要大罐的还是小罐的，因为我们当初讲到呢严家部分呢，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这个通关密语啦，什么叫做大罐的跟小罐的。所以啊原则啊一样是侯家军，人家稍微真诚一点啦， 吕家凯是讲说齁应该要跟党内讲清楚，然后要先加法伺候他是讲到这个样子哦，要先加法伺候哦齁。那刚讲到情义相挺，议员再补充请教一个问题齁，那请教一下卢市长 是 有没有情义相挺言宽恒？你的观察，还有他受访有讲什么内容吗？ 其实这一次哈，我看到那么多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出面相挺言宽恒。其实我认为这也有违比例原则啦，哦，这其实也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那我觉得背后一个很重要的用意，除了严宽恒自己可能人缘好，哦，大家，哦，有情有义之外呢，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我想这一些国民党政治人物呢，也是出来护驾啦，只是护的不一定是严宽恒啦，而是卢秀燕，我们的卢市长。哦，因为其实在上一次中二选区的补选当中呢，其实受伤，哦，非常非常之重的，也非我们卢秀燕市长莫属，哦，因为他过去一直以来都是抱持着一个不做不错的态度，哦，像包括这一次严宽恒发生这么大的事情，3月29号当天晚上他本来有个乌日的行程他也取消 了、 哦，叫经发局的局长代表，他就神隐起来，哦，从头到尾不出现也不让人问，然后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的回答，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从刚刚我们一直以来的讨论下来都可以发现，每一件事情其实台中市政府都责无旁贷，哦，不管是违建的事情，哦，切占国土的事情，还有大大小小的等等事情，那这些既然跟市政府有关的，当然也跟卢秀燕市长有关。所以我想，欸，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哦，你说法治教育可能不及格啦，但是政治敏感度，哦，还是非常敏锐的，哦，因为现在随着侯友宜市长，哦，他的民调越来越低啦，哦，卢秀燕可能已经是新一代的国民党救世主人选之一，哦，那今天如果发生这件事情又再烧回去的话，哇，那现在国民党可能连个战将明星要烧也找不到了，嗯，所以我想大家出来护航，哦，不只是护航严宽恒啦，其实背后也是来帮卢秀燕，哦，来救驾，哦，那所以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底卢市长什么时候愿意出来，什么时候愿意来面对台中市民的质疑，我想这是大家应该要来继续追踪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齁，就算有新一代的救世主，看到有一个专门来摧毁国民党的齁，可能身心也难救。谁是专门摧毁国民党的马这个我们来看齁，马这个马前总统啊，他的访中行呢齁，之前我们在乎的是比方你这个先生也被拿掉啊，你的随扈有没有配枪啊等等啊，现在包括行程都是客随主便齁，原本呢在今天他有行程的，但是呢临时就取消了齁，哎，通通都没行程。那昨天呢本来没了行程，临时就新增了，新增是去这个武汉市的他们的档案馆，然后说哎，武汉疫情有一个展览啊，他就去看了展览之后就夸武汉疫情好棒棒，然后还说哎呀，台湾政府那时候这个武汉的这个专机的问题啊，没有办法把国人接回来问题，拍谁拍谁哈，好利者先困掉。那对此呢，我们看到是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他就批评啦，啊，马英九这个是屈从附和中国的话语。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他也表示说，哎，是不是因为马英九在防疫的时候伊隆博这上面逮鸡，所以他特别心虚才会讲这些话？我们一起来看。 使得他不会大幅的向外扩张，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 前总统马英九参观武汉疫情展览，大赞让全球陷入疫情危机的中国，行政院长陈建仁看不下去。 马总统这样的一个讲法让我没有办法理解，他这样的屈从附和，我不晓得他这样的用心在哪里。 不仅如此，马英九跟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高唱原汁原味九二共识，随后中国宣布两岸航班 PCR 改快筛，被解读中共利多给国民党，让蔡政府难堪。马英九访中处处照着中共剧本走，行程也乱套，除了30号新增疫情展览，把与武汉学生座谈提前一天，31号原本搭高铁到长沙参访周南中学也突然取消。 Do not allow it to become a sign that Taiwan would capitulate to mainland Chinese wishes. You do that, I would hope he would go there to try and conv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s in their best interest to be friendly with Taiwan. 毕竟马英九此行难免成为中共剑指蔡政府的棋子，从称谓、行程甚至说出口的话如此客随主便，引发国人反感。 好，我先请教宇翔老师，我们来看一个部分是有关于这个马前总统啊讲到九二共识的这一块。 这是2020年2月3号首批武汉包机返台。 当然武汉肺炎这一块呢，昨天其实引起了非常大的众怒，可是我觉得这一个九二共识的部分，它会就是说让国际上面有非常多的误判，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统独上面是一个蛮大的影响性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呢，他就讲啦，在他的任内两岸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那能够实现什么三通等等等啊， 息，叫做再次还原九二共识的原汁原味啦齁。 他心中有业 绩嘛，对吧？谢谢马总。 好，那我们看到宋涛的回应就是说啊，马英九先生为两岸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任内跟中国一起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那我要请教宇韶老师的是齁，九二共识啊，不是有一中各表吗？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中华民国啊，怎么这样听起来好像呼呼诶，变成是一个中国啊？ 九二共识哦，其实我讲得有点不耐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之前的两份白皮书啊，就打脸台湾方面呢，不准给我讲一中各表。九二年那年发生事实呢，叫做各自表述一个中国。请问各表一中跟一中各表的差别在哪里？老共就是跟你讲只有一中原则嘛，只是呢马英九呢吃到甜头，也就是他执政的时期呢，那个2008年到2016年呢，胡锦涛开了个小缝说呢，你要讲一中各表啦，好啦，我不打脸你啦。好，现阶段呢又回到了第三份的白皮书，还有习近平的立场，又回到了那个2000年时代，直接告诉你说不准给我讲一中各表，又只有各表一中。昨天啊，宋涛就是提醒马英九，现在我们定调的叫做各自表述一个中国，或是什么在一中原则之下的九二共识已经定调完了。马英九解释了半天，基本上也不敢去争嘛。哎，各表哦，也就是中华民国、哦、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所以事情真相是如此。第二个我最 care 是什么？昨天见宋涛的时候，这美感很多。第一个谁先讲？宋涛先讲。然后呢马英九在回应。然后呢因为我自己是演讲辩论说，我就看啊双方是用什么方式呢在阐述这个内容。宋涛符合共产党的特性。不论呢陈云林来台湾啊，不论习近平讲话讲一国两制啊，台湾方案习武点，他们口才辩几道都不用看稿，也没有读目击，也没有呢看的什么提示小抄，侃侃而谈就说完了。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我的立场就这样子。马英九接着讲，他是怎么讲，我学一下他的神情好不好。他拿了一个档案夹，是黑色的，然后呢真的是原汁原味一字不漏看着这档案夹的内容。难怪有网友第二次疑似那是不是公稿啊，好不好？马英九你是要这么做，有人说呢那是中国给的稿你造孽，我认为应该不至于如此的。但是呢那种神韵那种神态像极了什么？像极了学生跟老师报告。什么意思呢？诶，我这个论文这样写可以吗？我这个 proposal 可以了吧？因为呢几天之后呢他要见王沪宁嘛，这个叫做呢论文审查，更像是什么呢？秘书跟长官汇报。我跟叶仁之过去呢都当过呢所谓人家的幕僚跟秘书嘛，我写好文稿之后呢我总要念给老板听嘛，不论是苏贞昌不论是陈明通，我总要跟他讲你的文稿，那个态度啊基本上就是卑躬屈膝，非常非常卑微的。最后呢我要讲的是啊，马英九除了面对宋涛呢基本上呢是一个学生是一个秘书的姿态之外呢，我有先见之明，待会我们就会讨论到。我昨天早知道马英九会讲什么了啦，他今天不是讲说德国跟法国呢是世仇，我昨天就知道先写好了，我就说马英九他一定呢会拿德国，我昨天写评论昨天就登了。然后呢今天是马英九这样讲德国跟法国 说。你听到阿南勺齁。 哎，因为呢我也算是马学家，他想要说什么我就知道，因为他会说什么 ECFA 法啦哦，两岸啊经贸交流等等。他讲德法模式，这个我真快笑掉大牙。第三个马英九你的生命有点危险，你讲德法模式是不是什么意思啊？ 两个是两个国家、 欸，那就是两个国家嘛。啊、你在讲两国论，是不是？ 原来你用心良苦，一中一台。 对对，原来你用心良苦嘛，是第一个啊。我们都误会你的，但我觉得哈、哦，那个朱凤莲说要报复台湾呢，因为你讲德法、啊，你基本上非常非常危险。第二个是什么？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之间在主权前提对等之下，才会讲合作跟互惠嘛。德国跟法国是主权国家。那请问呢老共对台湾是把我们当主权国家看吗？这第二个，所以你输哦，还有国际关系理论哦，应当要跟国成老师好好学一学，教教他什么叫民主和平论或是整合理论。结论是什么？关最关键的是啊， 德国不会跟法国讲，在一个德国原则之下，好不好？嗯，我们来合作，不然我就要并吞你。法国也不会跟德国讲，在一个德国一个法国原则之下呢，你不听我就打你个经济制裁。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两个国家决定笑我，干嘛跟你合作？所以马英九真的啊，我寥若指掌，你要说什么？不信呢，你叫你的幕僚呢，好好读读我这一篇心头壳的评论。 我先让袁芝来回应啦。那个法国跟德国齁，在马前总统马这个的说法之下，他说人家不同文也不同种，可是呢在这样的交流之下齁，他们变成欧盟主要的一个力量齁，那他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认为德法都可以化解世仇，为什么两岸做不到齁？ 他只是要表达说其实有敌意的两方都可以透过交流去化解敌意啦。 我跟你讲，敌意是对方比较浓，我们那个飞弹我们是为了防御他，他们是对准我们是要打我们，所以谁敌意？ 所以还是所以交流嘛，像马英九去就交流嘛。我其实我觉得啦，就是说这次马英九去，老共其实应该是觉得被突袭啦。你看，你看那个中国的一些媒体还骂马英九，哎，还骂马英九， 你让时期突然就是有点惊呆了， 我也觉得被突袭， 对对对， 所以你讲这句话，我觉得我被突袭， 对方媒体一直骂马英九， 马英九是我这样，你这样讲我是觉得最有道理，因为人家帮你啊植入性，已经讲原汁原味那么多次了，所以说呢，以下你所讲的我们参考， 好，所以不然的话，对外媒体干嘛骂他？而且很多马英九讲的话都被消音嘛，马英九一定是做对什么嘛？马英九这次去呢，讲了台湾总统，讲了民国，讲了中华民国，都有讲。好，那大家就一直讲说，一直讲说不对啊。那你讲中华民国，你讲是1949年中华民国啊，然后他讲了民国纪念112年，不对啊，你前面没有加民国。然后他讲台湾总统跟那个江西省委书记的时候，人家说不对啊，可是江西省委书记讲说你是台湾地区领导人，你没有反驳啊。那个标准不断垫高，你知道吗？这就好比说那个宇超老师要请他女朋友吃牛排，女朋友说你请我吃牛排你才是爱我，然后他请他吃牛排，不对，你要请我吃铁板烧才爱我，要请他吃铁板烧，不对，你要请我吃米其林，要请他吃米其林，最后说哎，你没有被我拉椅子，所以你不够爱。这个其实实际上他做的这件事情已经是，我觉得他已经是有突袭到对岸，不然的话那个标准到时候高到是不是一定要荆轲刺秦王，拿那个台湾地图线台湾地图，然后把那个匕首这样卷卷，然后碰到习近平的时候， 屠城 底线，然后拖住习近平带回台湾，不是我觉得大家就事论事嘛，总统这次去确实是他有让对岸知道说你不要在眼睛叶上种，好不好？中华民国就是存在，如果说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消失的话，那我台湾总统我是在哪里做的？对，他其实你要综合说他说的话，那至于说他说其他的话，当然 对你的重点是要综合啦，因为其实他散落在各地都要捡回来才能够拼凑成一套嘛，对不对？ 他有的话我觉得当然是有待商榷，比如说是不是在讲疫情的时候有伤了台湾人的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没有错，但是对于他确实让对岸知道说他中华民国事实存在，好不好？两岸未来怎么样可以各说各的，但是现在大家就是存在，彼此要互相尊重。 袁绍不是 我认为这件事情他是有做到的。 袁绍不是我要吐你槽，我是研究中国的啊。他跟江苏省委书记讲的概念，江苏省委也接球啦，你就是马区长嘛。我是省委书记，你跟我讲你在台湾怎么样，完完全全符合中共的定调，因为区长对区长，地方对地方嘛。如果你胆敢在宋涛面前讲，王沪宁在面前讲，而且讲的义正言辞，而且非常非常有力道，那才有意义嘛。你对那个绿豆大的芝麻官跟那个省委书记江苏，你的位置啊基本上就被人家贬低了，老共看你很爽嘛。你在跟人家江苏省委书记对话的时候，省级领导的时候讲，我也是一方之霸，江苏省委书记说我才是一方之霸，我们省的 GDP 都超过你台湾的，所以这是马英九的盘算，也是老共给他穿小鞋的地方。结果国民党很爽，说我没有讲，跟江苏省委书记讲，对不起啊，你跟江苏省委书记讲这干嘛呢？ 你看标准好高哦，你知道吗？一定要跟习近平讲。 没有没有， 他如果说是 跟宋涛讲就好， 那他就说他是台湾省长，跟宋涛讲，他不会说是台湾总统 啊，就跟宋涛讲。 没有，我觉得哈，因为袁芝他的这个立论点比较特别啊，那我让于将军先来这个回应了哈，因为袁芝的意思是说中华民国存在啊，齁，马英九已经强调得非常清楚了，齁，现在听起来叫做一马各表，马英九讲的话大家的这个评论都不一样了，你怎么看？ 当然不一样，我用马英九总统的原汁原味来解释马英九总统所讲的九二共识。什么是九二共识？我讲九二共识在国民党里面讨论任何事情都要出来讲一遍，我把正式的九二共识全文念给大家听。 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认为海峡两岸为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可以各自表述自己代表一个中国，懂了没有？所以你不能说台湾总统啊，如果你跟这个上海这个什么省委书记啊，江苏省委书记说你是台湾总统，不对，这不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中华民国总统，为什么？我可以各自表述，你可以表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的省委书记 ，OK， 我不打枪你，可是我讲我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你也不能打枪我，这叫什么？这叫做一中各表。所以你跟中国人讲任何事情，他只要一中啊，他听到各表皱眉头了。那对于我们台湾人的自尊就是，我就是中华民国，我就是台湾。那可是只要中国一听到你是骑墙派，你是独派，你是卖国派，你是叛国派，就是这样子。所以这还有什么表？这还有什么共识？所以为什么朱立伦会讲一个九二共识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那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嘛。 对，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没有一中各表，因为他不让你表，他只要一中同表。所以认同整个中国概念的只有洪秀柱，因为他就是一中同表。你讲中国对，对，就中国。那你中国是什么？你说什么就什么，这叫同表，你知道吗？所以马英九到了对岸去，虽然他想要奇袭，可是我讲嘛，奇袭有成功跟失败的啦。你都失败了嘛，你第一时间你要让那个上海省委书记心中不舒服。你讲什么？你可以再讲一遍。没有啊，你可以再讲哦。我讲台湾总统，对不起，我讲错，我讲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这样讲你有没有听懂？这样才对。那马英九可能害怕这样子，你知道，这样子这么一讲，可能就回不来了啦，就被扣押、被扣留。可是我跟你讲，如果马英九在中国被任何不合理的对待，我告诉你，国民党要高兴，你的支持度会涨停板。你的民调会狂涨， 表示你们捍卫国格嘛， 对对对， 对不对？为国牺牲啊！ 对对，荆轲刺秦王，最后荆轲怎么了？最后荆轲怎么了？荆轲完蛋了，荆轲完蛋了。那马英九要去突袭中国，要去突袭习近平，你用理论，我没有叫你用刀，哇，我完全反对在外交场合上用武器，你千万不能用刀，你要用唇枪舌战，你就告诉你，我就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跟台湾总统讲有差很多吗？我都不会咬到舌头，你会咬到舌头，你还当过，我还没有当过，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中各表，讲清楚，不要讲原汁原味，你讲了这个台湾总统，或是你讲说，我这个啊、那国民党只剩下这个跟那个，对不对？没有第三个了，不是这个， 你发音好准哦，那个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对不对？那国民党到底要派这个还是那个？所以我觉得马英九不要玩文字游戏，反正已经去了。反正头都洗了，你也去突袭对岸的底线了，勇敢的献出你的底牌，我就是中华民国前总统，如果你要把我抓起来，你就抓，因为你一抓我，国民党就涨停板了。 国成老师齁，当然我们有一些这个就是说两岸的论述之外齁，还有一个重点觉得好奇怪哦，临时叫你去武汉档案馆然后来夸我们的疫情，好，他就配合演出了，对不对？那临时呢，我觉得超厉害的哦，本来跟大学生座谈也可以，前本来是今天要座谈，他说我们前一天就先办好了，居然这样也能够搞得定哦，一个座谈会往前挪了，然后今天呢说没有公开行程，那为什么从公开到不公开，然后行程是怎么一回事，你会怎么样来看？ 所以呢，这个很清楚嘛，这个马前总统到中国所谓客随主便也变得太离谱了，变成非常随便啦、一方面来讲，我们看到蔡总统在美国就是一切公开透明，顾及到台湾人的情感、也见了台湾在当地的这个旅美的这些人士、我想一个是公开透明，那另外一方面呢，马总统呢就是处处惊喜，刚才袁之讲的还要给大家 刺客 突袭啊，这个还有秘密行程，我想啊，两个人的身份，当然一位是现任，一位是卸任，但是都是代表台湾。没有人会觉得马前总统在中国是只代表他自己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做到公开透明、坦坦荡荡？我认为这个是大家对他的期许。他对台湾的政治有任何的批评，疫情，还是其他方面，我认为在台湾这里讲，不要出去讲，很不 OK 的。像这个蔡总统也没有在美国批评国民党啊。对不对？但是呢，你马总统在那边好讲那个疫情的事情，说什么这个感谢中共的贡献，我们要跟你抱歉，我们为什么跟中共的政权抱歉这件事情啊？那边疫情这件事情，这个姑且不论是不是中共刻意放出病毒，至少起源地是在武汉，造成全世界的蔓延，讲这种话是无视于台湾这个近千万人的确诊， 然后呢，一万多不幸啊，这个啊过世的人士，我认为呢，马总统在那边讲这个哈，啊之后他讲再多什么中华民国总统、台湾总统什么东西哈，不能够掩盖他那个的失言，而且哈，再跟大家报告，中国共产党哦。不会那么在意的形式主义啦，你在那边讲一个什么啊台湾总统啦，讲一个什么一中各表这些东西齁、哦、难道中共对台的野心就会因此而改变吗？今天共机还是要飞出来绕台啊，嗯啊，这个中共会跟你说，因为你马总统，因为你国民党有志弹劾啊，所以呢我对台湾就放弃武力吗？他也不可能这样讲啦，他会说你国民党上台我就不用武力吗？也不会啊，所以呢不要自我安慰。好像最近呢，我看到有些人是说，诶，马总统也讲他称习近平也称习先生啊，好、哦、代表说他因为人家称 是对等嘛，好、哦、你叫我马先生我就 称，对，你叫我马先生我就很对等称为习先生。问题是讲习先生的时候习近平不在场啊，你在习近平背后讲习先生有什么了不起？你在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你说我中华民国总统好、哦、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齁 Cyro 还值得敬重。实际上有可能吗？上次在新加坡还是在国外有当场当着习近平的面说我是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怎么样，希望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吗？也没有嘛。所以这次去齁、哦、处处都是人家的安排、嗯、处处都要让大家有惊奇。好，最近又有一个新的行程了齁，这个马家的这个他的啊姐姐妹妹这些几位人士齁、嗯、又出现跟他会合了。诶， 对， 那既然要祭祖要扫墓就请他的家人出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他去等了三十几年齁，就是不差这一定要在这时候蔡英文之后去。我认为这些都是太多太多辅助的痕迹。那面对啊这个台湾人的质疑齁，我认为马总统回来之后齁，不管是他还是国民党齁，对这些东西还是要说清楚讲明白。 好，其实呢九二共识齁、哦、真的就像宇晓老师说的听得好腻，但是呢有一件事情齁、哦、全民怒火。什么事情呢？武汉肺炎害得我们不够惨吗？害得全球不够惨吗？可是马英九却帮他润饰齁、哦、说诶你们疫情管控得非常的好啊，也谢谢你们齁、哦、让他没有大幅的向外扩展。请问这还不够大幅吗？全球已经都6亿8000多万人染疫了，这还不够大幅吗？好，然后他还讲说台湾人滞留在武汉，因为一开始有这个相关问题，而我们也不知道说武汉你的疫情究竟是什么状况嘛，他说不好意思，是我们政府造成你们的困扰。好，我们来看看各方怎么样来说。马办之前呢讲说诶统一是两岸中国人的希望，他不更正。但是呢当这个疫情相关的事情齁、哦、在台湾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反应之后，他们就讲啦诶我们其实是针对医护人员当初在武汉民众经历齁、哦、来向他们做致意啊，怎么政治要操作成这样非常的可比。给我们看看齁、哦、像是陈时中齁、哦、前卫福部长他就跳出来，马总统自己都没有做事情，所以呢他是不是心虚？要不然这些话都不是事实啊，都跟事实不相符。还有呢也是公卫背景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他就讲，马前总统你这个是屈从，你就是附和中国的用心，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想一些什么。他讲的话完全没有办法从事实上得到理解。来，时期怎么看？ 我觉得马英九的此行，不管是在政治的议题上面，九二共识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在武汉参访的这个防疫的事情上面，其实他都很清楚的是站稳了中国的立场，讲中国想听的话。我这样讲或许还高估了他，他其实只讲出习近平想听的话。因为关于防疫的这一块，我相信连中国人民，非常多数的中国人民都无法苟同。因为中国在防疫这件事情上面到处封城，不时的封城，已经封到中国的人很多都已经精神快要崩溃，所以才会有那种半夜大楼里面啊，然后哇互相在那边敲这个锅碗啦、啊、然后要发泄啦、啊、然后互相这样像是狼嚎那样子的呼喊声。然后上海的封城也一样啊，时不时给你封城，上海封了几个月的封城，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他也这样封。所以封到后来中国人民都完全无法接受。好，更遑论其实就是从武汉扩散到全球嘛。全球有7亿人都得这个病、欸、然后有多少人都因为这个疾病然后往生的，就连谭德赛现在都已经受不了了，中国人说麻烦可不可以透明一点，资讯可不可以多一点。也就是说当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说中国刻意的在隐匿，然后明明是从这边 这个流出去的，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还不知道。好，在这种状况底下，结果你竟然会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前总统跑去那边讲称赞习近平的话，对吗？就是所以你只为了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叫习近平，我觉得看得出来他极希望的可以在马习二会了，否则他何必这样子拍马屁，他何必这样子的巴结习近平。 守护师 上课 食物 结果马英九完全无视台湾，他只站在中国的立场里面讲习近平想听的话，包括了两岸之间的议题。国际上面是怎么看马英九的？马英九只会对国内告诉大家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八个字不能分开哦，不可以少任何一段哦。可是他只要碰到中国的时候，永远没有那一段啊， 他那四个字就吞下去。 不管是马习会的时候，或者是这一次到中国去，他永远只有上联，没有下联。当初上下联是你自己说一定要连在一起的啊，为什么你自己又砍断了一半？也因此造成了国际媒体都纷纷报道说，台湾的前总统说，两国是来自同一国，我们都是 Chinese。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符合中国利益的。防疫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经典。然后开始讲说，他要抱歉，你哪位啊？你不就马先生吗？马先生凭什么代表大家去跟人家去跟对岸道歉？有什么歉可以道？他讲到包机说我们的政府做干扰，大家可能有一点这个记忆模糊，毕竟三年多的时间，我记得可清楚了。当时的包机，中国死要面子，多所阻挠。他因为很多国家都在进行撤侨，他为了避免让台湾都看起来像是撤侨的行动，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不可以有撤侨那样子的意向，所以他用中国东方航空。所以呢，他强调哦，那个东西叫做春节包机的延长版，然后所以他要求说不可以损害我们中国的面子，所以你们大家哦都不可以穿防护衣。后来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跟着飞机飞去的防疫人员带着防护衣， 我们坚持 说，你可不可以穿这个防护衣？后来是台湾的民众自愿说，对对对，我们也觉得我们应该穿，是这样子的状况才飞回来。 而且不是飞回来之后不就发现有人发烧了吗？ 而且那个名单里面还给人家偷塞，还想要鱼目混珠等等的，说这些东西谁在刁难，谁在阻挠台湾的人应该要回来？是中国啊。马友，你对七十几岁，可是记忆力不是很好，可是你其实 Google 一下，你就可以唤起你的记忆啦。 其实齁，两边的画面齁一起来看，你会觉得非常的讽刺。马英九去中国，然后呢小英总统现在在美国，他要出访我们的中南美洲的友邦，现在过境纽约齁。一边呢在变瓦高阿吉饼齁，在那边卑躬屈膝。我们来看小英总统的部分，他现在人齁应该是在美国纽约，那连续两天呢都有亲中团体来抗议，因为齁美国的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齁，他们就有讲啦，啊我们其实呢有走路，不好意思，是我们发现他们有走路工齁，工几钢铁齁，好你能霸口逼金啦。所以呢在现场的确就有一些人来了齁，但是他们呢很不认真啦，数典忘祖什么，还写的忘典数祖啦齁，我们家在公三米齁。那包括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他说噢，你们台湾媒体不能够说他是蔡英文总统，不然我就不接受你的采访。我们来看这段画面。 总统蔡英文访美行程过境纽约，却遭到亲中团体连续两日抗议。我方掌握情资是一个人$200被动员， 是说有人出$200，他的胡扯。 口气嚣张，强调都是自主动员。看看现场布条，大纽约执勤会、纽约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等多个亲中团体，但蔡总统行程又是如何掌握？ 你怎么会叫总统蔡英文的行程呢？ 我以我的方法。 蔡总统在美国几天，你们就会一直看。 不能说总统啊，他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我们只能承认。 OK， 不能说总统。 我们是台湾人，我们当然叫他总统。 你叫他总统，我们不接受采访。 而在街道另一头，这名梳油头、身穿黑西装男子，手拿中国国旗，并持手机录影记录抗议全程。 您是中国这边的长官吗？ 我是这个侨民。 低调拒访，急着闪人，而他胸前徽章是否为中国高层单位派来监督？ 从掌握蔡总统行程到动员抗议，背后不只有中国统战部支援，甚至也包含亲中台湾人做内应。中国从上到下打压台湾国际交流，从来没停过。 好，我为什么说跟这个马前总统跟小英总统两边天壤之别哈？你看这边呢，是我们跟美国的这一些不管是官方或者是民间单位哈，有非常多的交流。而且小英总统他到了纽约哈德逊研究所哈去领奖，那个奖叫全球领导力奖，是对我们的一个肯定。那包括我们在这个乔宴上面，还有在乔宴之前呢，是纽泽西州的州长莫菲，他也特别过来哈，来跟小英总统会面。那还有一个部分呢，之前不是说掌握哈，除了说一天200块美金的走路工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中国方面啊，就说你们这些亲中的团体，记得给我登个报纸，要干嘛哈？就是说，哎，这个不欢迎小英总统串访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看哈，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来，这边请跨家，这个是头版。头版下面齁，你不可能整个头版都卖广告啊，你请拍款了齁。头版下面整个半版的广告是蔡英文总统阁下欢迎莅临纽约，这个是海外信赖台湾后援会敬上。然后呢 ,A7 版齁，有啦，亲中团体有抢到一个版面，但是抢到蛮后面的。A7 版齁，抗议蔡英文串访美国，严正声明。来，永宏怎么样来看？ 现在是得到这个亲中团体认证，蔡英文不是过境美国，是访问美国。大家知道这个差别哦，因为美国很多包括国外驻美的这个记者都问美国相关单位，问美国的国务院说，蔡英文明明就是访问，你排了这么多行程，为什么还要说他是过境？美国不敢讲的事，我告诉你，总有一天美国会正式说，对，蔡英文或台湾的赖副总统来就是访问。他现在只是还给你中国一个面子，不太伤害你的情感，但是就是访问，这全世界都知道。然后这个中国一直说这不是访问，这叫串访，过境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亲中媒体，哎，亲中的这个团体侨团自己就讲了，串访串什么叫访，就是访问嘛哈。我觉得这个让我接续刚刚我们实习还有上一段有在强调，就是说我们看到哈，人家思思有两种，我们的英总统有两种，一个是小英总统在美国接受人家哈德逊智库颁发了这个全球这个叫全球领导者奖、嗯、是获得美国制度高度的肯定，在美国获得美国包括 AIT 主席等等美国官员的高度肯定，肯定什么？肯定小英的领导力，肯定小英总统领导的台湾，肯定台湾的民主政治。结果我们另外英总统到了中国，就是马英九到了中国，他变成没有人肯定台湾，他每天在肯定中国。我的天啊，这是傻眼猫咪。小英总统在美国是受到美国跟全世界的肯定，而且还肯定台湾。马英九啊，对不起，马这个跑到了中国是整天在肯定中国之外，还要贬损台湾。嗯，刚实习讲说，我告诉你，你说他是这个人捧那个人，就是谁？马这个在捧习那个的大腿啦，就是这样嘛。马这个你到前面干嘛？所以他昨天讲那一句话，让我想到那个《黑暗荣耀》里面，马英九竟然去称赞武汉肺炎做得很好，对人类有贡献，竟然说啊，我们的政府，他怎么说政府？他那你讲一下，我们台湾也好，你这个做前总统的，消失了中华民国，消失了政府，消失了总统，消失了一中各表。还说是我们政府要造成你们困扰，很像黑暗荣耀里面这个施以霸凌的那五个人啊，或者像严正去跟那个童莹说啊，你应该跟我们道歉呢，或者童莹跑去跟严正说，对不起，我造成你的困扰了，害你这个电卷棒哦耗了那么多电力，这合理吗？所以哦，我觉得这件事情让台湾人应该很清楚的看出来。今天哦，我们有一个这个正常国家基金会做了一个民调哈，那这个民调做的时间呢，我先跟大家讲这个民调的这个结论哈，这是非常有意义，因为他做的时间刚好就是在3月的28号到30号昨天，而马英九什么时候出去？27号就出去，小英是昨天前天出去，换句话说，这个民调实行时间刚好就是在马英九在中国做这个人的时候的态度，跟我们小英总统在美国做总统被接待的那个态度，所有言论其实每一天都有。如果说很认同马英九在这个人在习那个表态的那个态度的话，民调应该很高。不是，这民调有几个重点，我几个跟大家分析哦。第一个哈，就是沿着所谓的两岸一家亲，两岸都是中国人这个主轴，去问很清楚说， 实现这个祖国的统一啊，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请问这个你同意吗？大家看啊、哦，不同意的比例有多少？你知道吗？整个下面这一块都是不同意哦，非常不同意 45%， 不太赞同 28%， 加起来多少？ 73%。嗯，七成多的人哦，不认同这个说法，什么意思？你说我们是这个中华儿女，我不同意；你说我们要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我不同意。七成以上，我坦白讲，通常七成以上，我们都不用太看什么那个交叉分析了。十个人有七个人问我们台湾人说：“那你觉得到底两岸目前的这个关系啊，和平破坏者是谁啊？拍谁哈？”六成说是中国，六成说是中国。再一个数字哈，告诉大家，问说哈，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出访是否有助于提升国际地位及台美关系哦？嗯。那因为在大家的这个包括这个以美论啊，包括认知作乱，不断的在批评蔡英文说什么挑衅什么，刚刚你知道哎，没有挑衅，挑衅是中国。那你觉得蔡英文去美国出访有没有助于台湾国际地位跟台美关系？有哦，觉得有帮助的是多少？有帮助四成，非常有帮助近三成，加起来多少？将近七成。最后这个问题是问说，好啦，那台湾的未来你是支持统一还是独立还是维持现状？过去维持现状都多数，在这份民调、嗯、超过半数支持台湾独立，这非常的政治性的问题哦。一般都会说我不回答、嗯、要么说维持现状，超过一半认为台湾独立。事实上今天的民调还有一份、哦、我没有印出来，就是他有问到说，那中国跟美国你比较信赖谁？嗯、 啊，当然是美国啊， 当然是美国啊。但是我们的马这个就喜欢习那个、嗯、然后这个人去到那个地方就变马这个爱的习那个爱中国，但是台湾人爱，所以我就讲说齁，其实这一次 你的那篇资料没有，我帮你补充啦齁，请问美国跟中国你比较信任哪一个国家齁、啊、美国 59%， 中国 就是六成了啦， 中国 14%， 很低啦、啊、很低啦，嗯。 这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我们刚回想一下好几个数字齁，大概都落在 14%。 对。 比方说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两岸是不是一家亲，是不是中华儿女要统一，诶 ,14%到16%。那你觉得信赖美国信赖中国，诶信赖美国都是超过六成七成，至少都五成以上，将近六成。那对于中国的态度大概都 14%。所以齁、哦、现在台湾是很清楚知道，就是说我们台湾就是很亲美，怀疑中国，然后信赖台美关系，信赖小英，啊反对中国，反对统一。大概是这样。 来，国琛老师齁，我弄几个画面给大家一起来分享齁。小英总统到美国去，刚刚讲说其实不叫过境嘛齁，是访美。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齁，十天的行程五天在美国，厉害吧。 这个过境转机转真久。 好，那我们看齁，这个小女生她其实有参加一个这个厨神的比赛齁，她叫朱如英，然后她也跟小英总统在台湾有一次拍一个这个厨房料理的影片齁。这一下齁，这良缘呐、啊，哈、哦，良 C 丸有没有、嗯？就是中间有一些豆沙啊，他有做一些抹茶、红豆泥等等这些东西哈、哦。他说，他这个良缘呢，就排成台湾的形状哈、哦。那良缘跟良缘哈、哦，就是广结善缘那个良缘哈、哦，他是把他这个谐音弄在一起，所以背后意义非常的多。啊，这边呢用兰花排出来的字样叫做 Team。台湾齁，他有跟小英总统在这一次也有见面齁。那国琛老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领这个奖齁有什么样特殊的意涵，显然之后被颁奖给我们呢。还有一个部分齁是在回程的时候，因为去程是从纽约嘛齁，回程是这个洛杉矶，在洛杉矶的部分呢会跟麦卡锡齁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会会面。那重点在哪边呢？不是单枪匹马来齁、哦、感觉这一团呢、啊、搞不好撸接撸倒团。因为呢有大概20位美国的议员说我要跟齁、哦、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第一个是小英总统在美国看了我们这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齁、哦、代表什么？心里有台湾。啊，这个就是以台湾为本位。啊，我想这个台湾的领导人啊，这个承受台湾人民的付托，心里有台湾，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我想这应该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马前总统齁，我实在不想用串访中国这个名词了，但是我觉得也还蛮像，因为那个串更像秘密行程，不是串是什么。嗯。好、啊、这个马前总统好，我们不用串访了齁，访问心里有没有台湾？骂台湾啊，台湾跟你道歉，那是不对的齁。然后呢齁、啊、我们讲到说领这个奖，哈德逊研究所颁奖。齁、啊、这件事情我想齁，这个不只是颁给小英总统个人，是颁给整个台湾人。齁、啊、这是台湾的荣耀。其实不管谁当选总统齁，能到美国去领奖， 我认为都是台湾人的荣耀啊，因为这是代表什么？肯定我们台湾啊，因为他领的奖是领导力奖，他领导谁？领导台湾嘛，啊，那就是代表我们台湾的成就。因为你总统做的再好，也是需要整体啊政府机关啊民意机构啊大家的相互的合作 跟配合。那也要看是谁领导了哈，因为不是谁领导都可以拿到这个奖。 对啊，那以前像那个领导对领导乱七八糟的啊，民调剩下 9.2% 的啊，那个去搞不好也没办法领到那个奖，所以这是一个台湾的荣耀。然后呢，4月5号这一天哦，因为4月5号这天是我生日，所以我看到这消息。很高兴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是跟这个美国的麦卡锡议长会晤。啊，麦卡锡议长大家知道他中院议长，他是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哎，啊，还有很多国会议员哈，啊，愿意来表示跨党派对小英总统其实就支持台湾。我觉得这点其实是很重要。那么好，还是要回过头来讲那个啊，在中国的这个马总统，对，你有办法见得到第三号这个中国的政治人物吗？对不对？也没有嘛，啊，所以这个很多人说啊，这个要什么去比啦，啊，这个怎么样对等啊，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呢，一个代表什么？重视台湾。像刚刚友宏讲的，美国现在就是把台湾视为重要的伙伴，其实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啊，那我们呢，啊，这边呢就积极的跟美国从事各方面的合作，彼此互利，啊，这个是最好的。啊，那这么多国会议员来，啊，这个跟小英总统会面，啊，其实就是代表美国国会对台湾跨党派的支持。啊，那不管谁去，我们都希望像这样子的成果能够继续下去，啊，当然最好是有朝一日能够踏足华府，能够进入美国政府正式的机构。我想这个努力我们持续做，啊，现在来讲积小胜为大胜，啊，这一点。但是呢，这个中共呢，啊，就有很多意见啊，啊，什么要坚决回击啊？他一讲坚决回击代表什么？这是他在乎的，这是他害怕的，这是对台湾有利的，所以他要坚决回击。啊，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更是要团结一致。啊，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对内要怎么争是一回事，对外绝对不能够示弱，绝对对中国的挑衅好要有积极正面的态度来应对。 隔间拿五星旗抗议，这群七 最后请教袁之一个问题，是有关于2024这一块。今天我看到有一个人表态，多数呢很多国民党都说他们是比较是挺侯的了，比方你本人嘛，对不对？ 对， 對， 對。 可是呢陈玉珍陈玉珍哦，他说就国际观啊、领导力啊、科技啊、经济方面，他认为郭台铭比较好。这是现在是风向已经在转变了吗？ 尊重陈玉珍的看法啦，但是就我了解，九成的立委都是希望侯友宜出来选啦。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侯友宜在中南部比较有票，这是确实，因为他是嘉义人。那在我们新北市，很多嘉义的乡亲都是蛮挺他的，所以中南部来讲的话，我觉得侯友宜是比较占优势。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侯友宜如果被征召之后，他跟国民党之间的配合会比较顺啦，因为毕竟就是郭台铭，我们对他比较不认识，而且比较距离比较远，所以不确定性比较高。那所以 你没那么认识，搞不好朱立伦很熟啊。 但现在应该就是，但现在应该就是 说，党主席那一票可以成为很大的那个力量。 选举的时候还是要靠选。 对啊，而且你看要不要放进去韩国瑜，也是主席说了算啊。 但那韩国瑜那个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他们昨天有 出来，是因为见光死吗？ 出来否认，他就讲说，因为出来讲那件事情的人不知道，原来朱立伦跟韩国瑜已经见过面了。两个人有共识说支持主要候选人，那主要候选人就是两个嘛，一个就侯友宜，一个就郭台铭。那郭台铭当然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啦，就是说他现在在出国 又在骗婚了 就说他是出国展现自己的国际观啊，几十个国家都做过生意，很棒。但我觉得他起手是 老板借你啊，人家出国还是戴这个帽子啊。 对啊， 不是这个帽子啊， 可是他的那个起手是我觉得有点歪掉，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尽更大的努力才有办法就是赢过侯友宜。他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不要讲说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啊，或者是我不需要跟国民党道歉的话，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有用。可是因为已经有那个裂痕，所以现在必须要 展现更多。对啊，可是因为你还是挺侯，可是问题是侯友宜的民调就是节节下滑，现在已经大概剩下两成不到五了哦。那其实这是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蛮难哦，就是说你这样后面要怎么样加温，要怎么逆转啊，会需要花非常多的力气啦。那最后我们看齁，马英九这一次访中行齁，你看他的言行举止像什么？像不像是戴着中华民国前总统面具，然后一撕下来之后，中国发言人马英九说呢，德国、法国、二战世仇都可以和解，两岸为什么不行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二战之后，法国有没有要并吞德国？没有。 德国有没有并吞法国？也没有。如果说德国、法国世仇都可以和解，那我们来套用在两岸上面，就是说呢，请中国放弃侵略台湾，台湾没有，不要跟中国做交流跟和解。不过呢，中国动不动拿刀拿枪要来威胁，包括像是把我们的邦交国挖走，让我们断交啊，打压我们的国际空间啊，飞弹对准台湾啊。这不是台湾要跟中国交恶，是中国总是一副凶神恶煞，要打要杀。那请马英九不要再讲九二共识了，请你也劝劝中国放弃侵略台湾，这才是你一个讲说化成灰我都是台湾人，做过八年台湾总统应该替台湾发的声音。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新团，加油，我们再会。 分外交战队。